大家好啊，咁呢今集呢我哋又录呢个牛医生与狗护士啦。 我哋续返上次，一阵间会讲下啲人用个口吻嘅閪调系咪，但讲之前我哋要讲下 chop chop meal 好嘛。 喂好啊，咁呢你又点睇呢 ?chop chop meal 呢就真係呢排上报纸上到癫啦真係。 嗱我觉得咁。 三脚猫。 嗱三脚猫呢单嘢就係上次我讲过啦。 新聞好似拉到个友系咪。 嗱，佢話懷疑拉到啫，未定罪啊。咁邊個如果提供到消息，我都係一樣會俾翻十皮嘢嘅。大家咧就喺我哋個網頁度留翻個名。 但個問題最搞笑咧，就係話咧，其實好多貓啊，夠死於非命啊。係今次佢因為其實我諗係背後咧嗰、那個協會想做大佢啫。 嗱，我自己咁睇啊，牛醫生。唔好意思啊，大家，我把聲真係唔舒服。咁咧，點解呢、這個咁多人會上街呢，就係、因為香港個社會個怨氣已經谷到一個極點啊！嗱， 要借貓嚟上台係嘛？ 我咧，你講啱喎，牛醫生。嗱，呢樣第一樣，第二樣嘢就係、香港以前唔會話因為一隻貓仔或幾隻貓仔細貓，或者係幫啲農民。香港人以前好封閉， 會唔會咁？香港遲早好似六幾年代天星小林街一毫子街嘅暴動 我話俾你聽，暴動就可能未必會，不過社會醖釀緊一個大嘅變革，就一定 係就係、集體吊閪啊！ 集体喺中环屌閪啊！嗱，牛医生， 我哋集体俾人屌屎忽啦！ 我话俾你听，香港而家呢个社会嘅怨气啊，已经谷到个极点啊！尤其系边啲人咧，中产，咁咧嗰班人谷到个极点嘅时候，就真系好想爆出嚟。所以一只猫猫都可以搞几千人上街。我话俾香港政府听，其实佢哋而家好危险，唐英年好危险。仲要收杯乜撚嘢商品銷售税？ 我哋唔好講咁多，人哋以為我哋係即係陰即係咁個陰謀論啊！講咁多， 唉，大家向遠望少少啦。嗱，好似韓國農民咁，佢哋去暴動嘅時候，香港好多人都出嚟，佢哋唔係個心態就係話我支持 借勢啫嘛， 有呢個心態去玩嘢。嗱，阿筍哥咧喺當中講一樣嘢， 阿筍哥都玩嘢， 係啊，佢真係會玩嘢，唔係講笑啊，佢好好玩㗎，去到哇，屌你又可以打警察啦，你伸只腳過去。佢哋根本係個怨氣已經好撚重，即係真係想去發泄下。 阿筍哥梗係得幾千蚊人工， 即係去撚到個社會去到咁啊！大家 如果你平時唔會打警察，因為冇咁多錢睇律師嘛。 我而家先睇律師啊！屌，而家就係 打警察， 責任係你可能冇責任啊！即係 所以chop chop都係借個勢， 借個勢啊！呢個香港市道怨氣太多。 我今日睇報紙就講chop chop啦，同埋講一隻貓單眼貓啊！呢世界第一隻單眼貓冇鼻哥，但係死咗出世一日之後， 眼冇大隻㗎， 好大隻㗎！ 哇，咁得意啊！ 大你隻屎眼同我 哇咁好玩喎、 好大隻好核突，好得人驚 係咩？咁我覺得唔得人驚嘅，係因為佢嘅即係 基因出現問題， 基因出現問題啊，同埋佢喺進化裏面肯定 佢老母可能食埋啲禁藥啊， 只貓嘅老母會唔會食咗病藥 可能係， 係咁啊，可能係嗱咁咧。我又想講下啦，即係大家呢排咧可能睇咗一個嘅電視節目，咁咧就係講一個嘅年青人啊，咁咧就係一個影子嘅工作計劃啊，牛醫生唔知你有冇睇咧？ 我聽過，但我又唔好。 嗱，咁咩叫影子工作計劃咧？就係 嗰個魔術師用影子整開個筷子嗰、那個。 春子工作計劃嗰啲叫，屌你係精子工作計劃，我哋睇緊出去屌啊，寫真 啲師奶眼睇。 嗱，我話俾你聽，咁咧佢咧就有個 啊，我記得啦，你講起嗰、那個。就話嗰啲人嗰啲戇居捉啲僆仔，就去做翻一啲唔同嘅工作嗰 度。係啦 係 啦， 我記得係一個喺機場做搬運，有一個就係做嗰個女仔嚟嘅，就 係執下屎， 執下屎。 執下屎，一個就做嗰啲即係 公關 嗰類嘅。公關嗰類啲 PR 公司。 俾嗰個公關嗰個經理笑人，佢自己又唔知。 個公關經理幾正喎，嗰啲中女。 嗰啲屌屎分啱啊！ 好玩， 佢都係屌大。但係問題咧就係，即係佢喺度笑人哋。其實講真咧，個個開始做。都是咁噶啦， 唔係啊，牛醫生，我講樣嘢俾你聽。 你點睇呢樣嘢？ 我好細個出嚟做嘢，點解我咁感觸睇呢班細路咧？我話俾你聽，我好細個出嚟做嘢，再讀個書之後再做個嘢。我真係僆仔無未出齊，十六歲我就出嚟做嘢。我第一份工係十六歲半揾。 即係你都係影子計劃其中一個。 建造嘅影子計劃，屌你媽！我話俾你聽， 我唔係驚呢樣嘢，我驚嗰啲僆仔一世都做影子啊！你而家咁嘅社會，邊度有機會俾你做咁多嘢？一世都做影子。 同埋一樣嘢就係啲僆仔，而家我睇個社會咧，我覺得一樣嘢啊，啲僆仔真係唔捱得。 是 叫你去包装去仓务，屌佢老母嗰条僆仔嗰个柒咕碌，又话眼瞓又话攰， 等陣間大家開會又瞌眼瞓，我俾條港姐攬住屌個閪嘅一日，好唔好？ 所以佢呢啲人好多時咧都係做唔得長，同埋一世都係做呢啲工，浑浑噩噩咁。唔係佢有啲人係咁，有啲人上進又另一班人嚟。 第二個僆仔同埋第三個僆妹都係啦。你睇第二個執馬屎嗰啲，又話人哋會笑你一件衫臭咧，老大佬你生下老筍啦，做嘢梗係咁噶啦，我屌你老母！ 我就唔知佢係咪整體性嘅僆仔都係咁，定話個別？ 我話俾你聽，我見好多僆仔都係咁啊！ 嗱。定話我哋比幾，即係我哋以前咧，即係我哋對上一代嗰啲大我哋幾年嗰啲人咧就唔同。點解咧？我分析到，因為而家啲僆仔屋企對佢好，有家庭保護，咁同埋佢哋生咗兩個，就唔同以前我哋一幾廿個兄弟姊妹嗰啲出嚟嗰啲係諗住即係打份工養家 啊 嘛。 我話俾你聽，你講起家庭結構咧，我同你分析一下。以前五六十年代就係因為我哋個勞動力啊，來於人口，來於人手。咁所以阿爸阿媽希望生多啲，又幫下手揾， 先係交花， 先係交花咁樣，所以就越生越多。咁之後到我哋呢輩，好多人都唔生細路，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見上一輩咁慘。但係我點講，我哋下一輩又中意生細路呢，就係因為嗰輩人咧覺得屋企啊對佢温暖太好啦，阿爸阿媽又揾到嘢做，大家住私家樓，屌你老尾！ 你咪出去搞個十六歲，然之後我哋幫你養埋咯。 係啦。就係、是、咁樣樣，但係而家個市道唔係咁啊！豬閪，你唔可以再攞翻嗰套去諗啊！啲僆仔真係 變質嚟 嘅，係啊！啲僆仔真係太受保護，辛苦啲又話唔撚掂， 係啊！ 屌多佢兩句又唔掂，我話俾你聽，我見過好多而家啲僆仔鬧佢兩句，佢真係喊啊！男人都喊，同埋、 啊、 一樣嘢就係佢發老皮喎，發你！我話俾你聽，我第一份工出嚟啊，做積車啊， 佢好叻就同你理論咯， 係啊， 討論就 計，又話咩有冇人見啊？咩人你老母啦！我話俾你聽，我第一份工出嚟啊，第一句聽嘅説話係咩啊？四眼仔，我屌你老母啊！架積車唔係咁推噶，即係嗱，你聽完呢句說話，你唔通唔做？ 佢教你做嘢啫。 即係我話俾你聽，呢、這個社會 係 咁。 所以我就香港其實個競爭力咧，而家喺亞洲越嚟越低嘅。 係啊，就係因為新一輩嗰啲僆仔唔撚掂， 越嚟越低啊！真 係。我話俾你聽，新一輩咧嗰班大學畢業生，尤其大家而家廿二三歲嗰班咧，阿筍哥嗰輩啊，我話俾你聽，我識好撚多， 都係咁。 臨場做嘢啊，同你鳩噏二四六，大佬我叫你撳個掣啊，你老母化閪又話俾我聽， 學咗美國嗰套嗱，我哋飲杯咖啡一齊傾研究下點樣撳。 我話俾你聽，我有機關槍攞出嚟射佢老母化，而家公司好撚多你咪狗閪啊，即 係 做嘢又唔撚掂。講嘢你又鳩急二四六， 佢咪佢而家香港嗰個做嘢性質咪即係嗱指住咧同大陸關係好，咁咪差大陸馬屁啊，差以前咧英國美國殖民地嗰啲馬屁啊，咁咪做啲游水嘢咧，咁但係你唔人哋當你個角色一唔重要嗰陣時一遺棄你咧，咁啊大鑊噶，其實香港其實緊危乎啊而家。 香港最危乎就係冇一班接班人，嗰班接班人冇實力， 同埋佢冇一個咧自己嗰、那個自我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佢自己嗰個特性啊，即係自我嗰個特性啊。冇個競爭力，你嗱咧香港有乜嘢創意工業啊？成日講創意創意 曬撚氣啦！屌你而家香港嘅創意工業，你有創意翻大陸諗下嘢啦！屌，即係你唔會喺香港發展嘅。而家嗰班僆仔咪就係咁咯，同你講啲高二十六嘅嘢，實際上乜撚都做唔撚到。我拍過好多咁嘅僆仔啦，嗱我嗰陣時公司請過一班啲咁嘅僆仔。 你唔同好似美國紐約嗰啲人，你真係咁多年都堅做啲嘢。 嗱我話俾你聽，有一個例子，我嗰陣時請過秘書女仔嚟嘅，我屌佢老母俾份嘢佢做翻譯。佢咧喺嗰個港大啊，唔知讀咩嘅咧佢？佢主修好似係嗰啲傳理系㗎、 啊， 主修傳理。咁之後我好似係讀過翻譯嘅，佢話、 啊。 我話俾你聽，佢俾份嘢我，我叫佢譯一英中文譯英文。 佢譯咗俄文啊？ 佢唔係啊，佢同我逐個字玩嘢、 啊。 喂，阿、九護士呢度咧個文法錯咧，我屌你老母！我直頭最後嗰句我就係講，我屌你老母！我而家俾錢你叫你搞掂份嘢，唔係你俾，唔係你我俾錢你叫你屌屌襯我，嗰嘢文法點樣？你聽日唔撚使翻工啊！ 你將個問題想解決問題，但係佢將個問題複雜化。 係啊，佢買明玩嘢咪聽日唔使翻工。而家好多呢咁嘅僆仔㗎， 學埋一套咧就係西式嗰套啊！ 佢玩嘢呢啲鳩，即係香港係一個實戰嘅戰場。你唔好講呢咁嘅廢話，你做到就做到，做唔到做唔到，成王敗寇係必然㗎啦。你唔好就話香港冇兼容性。 你明唔明啊？外國嗰一套咧就係咧，佢哋表面又好有禮貌，其實佢哋講真埋牙最後嗰套。但係你香港人咧、就真係俾人蒙騙咗，以為咧真係同你。 但係真心都係咁樣樣啊嘛，以為個內心世界實際都係咁。 係啊， 其實香港啲僆仔真係戇鳩啊！你出去闖下呢個世界，你就知㗎啦。 因為而家啲嘢全部變曬國際化，競爭性係 係啊。 多競爭大。 即係而家大家個打交嘅方法係短距離咗㗎啦。係 啊。 即係唔會仲同你勾握二四六，你埋牙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即係呢樣係最實際嘅。好似我請嗰個秘書咁，佢仲同我講：，哇，九護士，你呢個文法錯啊，問你老母，你聽日都唔使翻工啦。佢就話你點解會咁樣？我嘥撚氣啦，唉，我用唔到你啊，大家合作。 做嘢唔係咁樣嘅。 佢哋唔係做嘢，佢哋仲要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喎。 勸喻下而家嘅青年人咧，即係嗌佢哋做嘢咧，要實際啲。 係實際啲， 實際啲，即係出嚟做嘢。我哋唔係要你同你再理論化，唔該你實際，要你。做 唔做到嘢啊？係，我唔理你個過程，你個 output 喺呢個限期裏面俾到我就係成功。你唔好同我講我個過程又點如何如何大樹菠蘿，你唔好講你咪垃圾啦。 我都遇到好多呢咁員工都係咁嘅心態。 係啊，你總之我俾個時間你，你完成個成果，搞掂算數。 你要做少少好簡單嘅嘢，佢做唔到嘅。 好撚多，而家年輕人都係咁噶。第一樣嘢，我想講冇承擔，冇責任感。係 啊， 即係佢哋有咩事就線撚咗佢啊！好撚多都係咁噶。 所以呢個世界麻鬼煩，仲加埋嘅合約制唔啱咪算數啊！真 係係啊！屌你對呢班年青人真係，我睇撚咗香港新一代年青人真係好撚心撚淡啊！真 係。咁我哋講當下頭先開始，我哋咪話有啲人專用嘅口吻呃便宜 蝦。啊係啊係，講起便宜蝦呢單嘢，咁咧呢排我又即係成日上網睇呢啲即係男女討論區咧，就講呢啲男人咧就係、是啊、即係我有一樣嘢好得意。近期互聯網咧，即係近十年啦，互聯網咧盛行咗之後咧，我感覺到一樣嘢就係、是、男人同女人之間的關係好微妙。逢係一個女人，大家咧唔理佢個樣係點之前咧，佢 pose 出嚟就話我好大食，跟住男人就會話啦：，哇，我幫你啊，如何解扣啊？你個人究竟如何點都係想呃餐 free lunch。 冇錯 啊，即係我覺得呢啲人真係好撚賤同埋好撚 cheap。 唔係咁講，嗰人都係賤嘅啦，大家鬥賤。 唔係大家鬥賤啫，但我覺得男人啊，即係有一方面要大家檢討一下嘅，就係用口去呃人個閪屌。 調翻轉，我 po 出嚟，我好大食嘅，咁有冇啲女人會走埋嚟咧？即其實大家男女公平嘅而家。 大食， 我大食㗎， 可能攞嚿屎俾你食啊佢。 呢樣咧，大家互相平。 屌你咁樣個屙牛屎嘢食啊！ 但我哋其實呢一個心態，我研究好耐嘅。但我哋不如縮短嚟講，我就覺得有幾個可能性。第一咧，就係咧，成日咧，我哋男人咧，就係儲存喺個互聯網上面咧，就即係虛擬化，以為啲嘢永遠好美麗。其實根本嗰個係沈殿霞嘅欣兒嚟啊，好大食嗰個都話，以為佢係林志玲係咪？ 同埋我覺得而家一樣嘢咧，就係人與人之間嘅承擔。責任 承擔 即係嗰個感情嘅承擔好脆弱、啊、 政府都冇啦，除咗合約制 即係以前大家都會承擔一個家庭，而家啲人係冇嘅，即係啱就走啦。 生意都一次過。 但係嗱，我都好鼓吹呢樣嘢，但係大家鼓吹得嚟就唔好去到一個階段就係咁濫交啊，大佬。 冇所謂，即係電腦都濫交啦，而家。 所以咪中毒啦。 中完咪又洗翻過咯。 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咁樣樣。啊，同埋有一樣嘢想講就係、是、勸而家嘅年青人。 嗯 嗱，而家年青人就唔好成日覺得有咩問題就翻去揾你阿爸阿媽，有咩問題就去揾呢個社會幫你手。我想同大家年青人講一句說話：全世界有一間鐘錶公司係好大間，叫柏德菲涅。個老細曾經講過一句說話：我哋能夠獨立，我哋公司能夠獨立，因為強壯。嗱，我想將呢句說話送俾而家嘅年青人。 唔係佢獨立，因為啲錶賣得貴咩？ 唔係，佢哋因為強壯，強壯有好多即係因素嘅。點解佢啲錶可以賣得咁貴咧？ 嚇、啊，點咁貴？ 手工好啦，啊、創新啦，有啲功能係第二啲錶冇嘅啦。 大陸羅湖嗰啲究竟好啊？創新同百零二百蚊自動錶， 一隻手錶 嚇， 佢、 啊、 點可以列為藝術品，同埋一個實用嘅家用品呢？ 以呢一個原因啦，即係 等一個花樽。 你話佢有實用品藝術性，真係好壯大呢、這個詞。 羅湖咧。有啲花樽五蚊一個， 嗰啲係日內瓦引擎啊！ 我話俾你聽，喺呢個蘇富比拍賣花樽，億億聲嗰啲都係我用嚟插花。咁大家都有個花樽，點解可以爭遠呢？就因為一個藝術品，一個係用品啊嘛。 我分唔到啊呢樣嘢，暫時我冇咁嘅錢，所以我分唔到。 咪係咯，即係拍吉菲涅係一件藝術品啊嘛，唔係用品啊嘛。 我發咗大嗰時，我又識呢個。 咪係咯，屌！即係我想將一句説話送俾大家年青人㗎。所以遇到問題嘅時候，唔好去尋求呢個社會啊，尋求屋企幫助，話俾你聽點救你。你最好尋求咩幫助？ 而家啲年青人第一樣嘢逃 逃避，第二樣嘢就放棄，當所以咁多人跳樓死 嘅。係啊，佢哋面對唔到佢自己嘛。 係啊，佢成日放棄同埋咩唔使。唔係，其實講真，做人咧唔需要睇咁認真嘅。 我話俾你聽，而家年青人多咗一樣咩咧？自尊， 放低自尊啦。嗱， 以前阿媽打仔，我想問你牛醫生，你阿媽當街打過你未啊？細個？ 我阿媽當街打過我，冇。如果我冇咁犀利，都匿埋打嘅啫。 嗱，匿埋打，但係打金唔金嘅？ 金㗎。 嗱，我話俾你聽，以前阿媽打仔， 今日我打翻老母啊， 好撚金啊！我告訴你，我老母試過拿阿叉即是狼衫那些打撚斷， 是不是膠那些 肩膜那些啊，屌我老母勾勾撚斷啊，藤條勾面啊，哇屌你有什麼藥兒這樣樣。我告訴你， 他不勾你外面跌，你回到學怎麼知道被人勾啊。 我告訴你， 他不打你的身體，打你的腳的嘛， 他打面啊那時候。我告訴你，你這樣打完之後，你的自尊心是雖然小的時候被摧毀了一點，但是你都是一個強，即是慢慢去建立你強。 我們做醫生都是的，以前在醫學院你走了出來，就算你是醫生畢業，那個教授都當著病人面屌柒你的。 是啊，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這些年輕人，麻煩你們放低自尊，不要成日都拿自尊， 就是因為人家面對不到自己，所以就跳樓。 所以大家要學一下金鑽的女人，他們沒有在我們在上班的時候沒有自尊，你喜歡屌他屎忽就可以。 佢唔係冇自尊，佢係定係適應咗呢個。 佢放低咗，佢肯放低自尊。我唔係話佢冇自尊，佢肯放低咗佢自尊。 我哋要喺適當嘅時候先有放低，適當嘅時候先有攞翻。 人哋幾堅強， 係啊，人哋死。屌你老味，而家僆仔真係把 撚。其實你即係含燒吹燒奶屎眼好臭㗎，佢哋係啊，佢哋都話咁臭㗎。但問題佢哋都一樣可以放低個自尊做啲厭惡性嘅工作。 吹燒啊，真係接受唔到。 呢啲根本上可以頒一個 金雞獎、金鳩獎，嗱我話俾你聽，美國有金鳩獎嘅，真係有條金鳩翻你啊！係啊，屌你唔好笑啊！美國真係有金鳩獎，咁點解可以攞金鳩獎咧？ 我想問下係唔係啊？以前個總統啊，克林頓， 屌你梗係唔係啦？我話俾你聽，金鳩獎係點得翻嚟嘅咧？金鳩獎咧就係拍嗰啲小電影四仔，咁咧你一年裏面唔知賣過幾多張咧，就送條金鳩俾，真係金鳩啊，好啦大鳩啊， 有冇金閪獎？ 金閪像就冇啦，屌你老味！ 咁或者我哋 閪像有一个， 今日讲到咁多， 今日咧讲住咁多先，下集我哋再会啦。 我哋有冇金閪像啊？帮你 冇啊！牛医生咧，同大家讲下，临结尾嘅时候， 啲靓仔放下自尊啦。 啊，咁都系啊， 好似妓女咁，我哋学下妓女嗰个作 作风， 嗰个职业精神 啊，专业精神， 专业精神。 OK， 系咁先，各位，拜拜。